万岁。有功夫不找你进去来下棋，岂止咱们单说这一天，皇帝他心血来潮出宫去，下半城老道士骑着小毛驴到城外来到了柳林村头上，见路旁有两个小孩下象棋，他俩是一对孪生 刚才请您欣赏的是武振英演唱的一段西河皇帝下棋，接下来再请您欣赏一段二兰云演唱的京韵大鼓流派京韵啊，神棋退敌兵。 将军的嫡系军队三

听天 江呀仙啊，哎呀，哎呀， 叫呀哎呀，那你个 什么呀？时时想念小张。表弟是洛阳公子张俊瑞，好骑骏马斗四江啊，大比之年岂可靠着带领书童离故乡行走，路过普救寺 巧遇英娘面儿红妆啊，他二人一见钟情情深意抱，传书见定终身，多亏小姑娘啊。 最可恨崔老夫人来婚是指爱的一对鸳鸯不成双啊，张金瑞想莺莺兰把文章做啊， 崔莺莺想金瑞爱吃啥也不想，这日莺莺清晨起叫声丫鬟小姑娘，快去快去你快去，我写封书信你捎到西厢。 我上市场上给你买烤地瓜去了。 嗨，红娘，那 小姐嗓子上都响坏了，好几天都没吃饭了，她的腰啊鼓了拉的成个间隙了，受坏了。晚啊 成在天莫在人， 巧配鸳鸯啊 啊想当初，想当初咱二人 并无来往， 是因为普救寺 为母降香， 为当时我看你来， 为把你看， 你看我， 我看你呀、啊，苦了八的 冻得情长，不料想 不料想孙飞虎他 要来把我抢啊， 发贼兵为四院 来逞凶狂啊，我的母亲一见此景 啊，心害怕， 血长高白 接着抢啊， 谁要忙我了， 贼兵啊退， 正允许他 做七房， 是还有大 我们愿做小，我们做偏房啊， 一妻二妾 全都有啊， 共两文银 送回故乡。 张生你看个好吧， 说出请来白马将推贼兵，保你母女呀得安康， 常言说救命之恩当不报，我的母亲三番两次请张郎，是请你不为别的事留在西厢，你们正在酒席前叫咱俩要 拜着那个单亲妹呀， 倒把那婚姻二字啊 扔在了一旁， 张生你捉烂打水呀 空劳一场， 我家我们怀里抱紧抱了一个 都给逗了，我们家具都白准备了。 书房修了 倒不远呐、啊， 多绕一绕， 粉皮的花墙。 那一天我在楼上 隔墙看， 见你倒着床 念文章。 在当时我看你来， 我要把你看， 你看我， 我看你呀、啊， 心里着忙。我要先隔着窗户 说这几句话。我有书童，你有红娘， 无奈何以目送情， 就把花园进， 没曾想你胆大包天呐、啊， 跳过了花墙啊， 跳花墙怎么掉几块 琉璃瓦呀， 砸坏了两口啊， 浇花的缸沾边了，小蟑螂， 你羊羔吃奶呀， 我跪在了地呀， 这小白的吓得没敢 拉撒谎啊， 姐夫知咱们的亲情 从何论呐、啊、 你来告 红娘， 姐姐 管来， 姐姐 长啊， 时间长啊， 说多了嘴呀、啊、红字丢了光家娘啊，哎呦我的天啊，心里话冒岔味了，去老贵了。 放弃呀、啊、放 笑，今年看破你我心腹事啊。去看 你， 我一语 好起家常啊！ 哎呀， 哎快好起家常啊！ 哎呀， 咱二人情投意合， 越老越近呐、啊！ 定下了海誓山盟， 各自回房。 在花园着了凉啊， 我病在床感冒了， 看清先生 不见好， 是白庆呗、 不见强啊， 我为你烧香许愿 还不算， 还为你可那头的 好偏方啊， 七月七的透骨草， 两个蜘蛛网， 它也是我双打的 两颗黄瓜秧啊， 五月五的二号叶 被银泼上茶， 二月二的槟榔花， 两颗新鲜姜啊， 你要闻 那个什么病， 专治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牙口不好，腿脚不强，翻楼气喘，五劳七伤。 哎呀，这药这么灵，哪儿买的呢？ 我睡满来 要一碗呐、啊， 为你熬药 又煎汤啊， 总分把你呀、啊， 将来好， 可看清你呀、 啊，回故乡啊。我到门外呀， 你瞅我， 我瞅你， 你难舍， 我难离， 难舍， 难离眼呀， 汪汪啊！ 快回去吧，别送了，越送我心越不好受，快回去得了。 张忙里走的时候， 后来刚出土， 盈盈我看你盘头， 霜打树叶黄啊， 白天看你呀， 到夜晚。鼓打三更梆， 白天到夜晚呐、啊。 鼓打三更梆， 我朝天每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辛亥十二个时辰，哪时哪刻也帮不了你呀、啊，公子张啊！ 哎呀，这么想怎么排个电报呢？你说他哪么大钱啊？ 从吧张啊， 你走后啊， 我一场大病啊， 病在了床啊， 一天吃不上 半碗面， 两天喝不了 一碗汤。 面 一碗汤， 做个前厅， 吃后厅啊， 戴上手镯， 戴不住， 手上戒指， 吃晃灯啊， 一层走道， 走不动， 不过丫鬟， 走扶墙啊， 一步到不了， 翻砖地， 两步还在， 就是奔山啊， 那一天强打精神， 走几步， 哎呀不靠， 要咋的呢？ 再从小发鞋， 别坐班， 再当坐底啊， 别坐班， 再当 班，别不正当啊。 张先生昨天回来休息呀，才能正当、啊。 哎呀，你看人家感情咋这么深呢？ 转 过来，你 看到西厢啊！ 哎呀，这西厢咋这么好看呢？ 西厢可真好啊！ 都说西厢啊，景色好，画布虚成果然强， 一片玉器 当空照， 风吹鞭马 响叮当， 大门可掀， 一副对 弯个上联， 桥下张啊， 上一联玉宫啊，起书任 下联风来寒墨香，什 么有横批挂 快匾， 三个大字大西厢。 门上一副对儿， 挂个上联，桥下张， 上一联， 庭有余香，蟹草正兰，燕归树， 下联， 脚别雾堂，诗尽字汉门张， 横批上写四个字， 门纱斗牛贴中央， 一条门来走进七十五里更别， 外边墙， 紫湖天棚 在雪洞， 斗大方砖， 把地掀， 八仙桌子带靠椅， 在桌上摆着 小茶缸。 分 左右， 房子凉床 靠山墙， 墙上挂满 丹青画，画像看这墙画十张啊。 同一张啊， 同父子， 二郎担山 赶太阳啊， 三起周瑜 诸葛亮， 四解林冲黑布郎，伍子胥打马杀将过，吞的六国秦始皇，七七牛郎会织女，八仙过海绣帘鱼，九里山前数韩信，十面埋伏。说到谁呀？ 是丁山上战场， 中途路上马蹄忙，一半变化渡高墙。我说的这是 啥呀？ 一场后院的大煤灯呀！再往那个墙啊， 那墙又闪出， 闪出花花掌啊！ 有一个女子在劝酒啊， 蔡文姬坐书房下笔成章啊，有个女子怀抱琵琶骑马去啊， 赵金初在赴北疆、啊， 哎，有个女子长城奔， 千里寻夫小孟姜， 哎，有个女子段威武。哎呦，个女子腾空起， 那是长安半月亮。 哎呦，个女子从天降， 七仙女临凡驾东郎。 有个女子手里拿着芭蕉扇， 铁扇公主。 哎，扇不动美猴男。 再关吧这个墙。 哎，再往。小花又发展啊， 黑山 的牛魔王啊， 人参草梨这家宝贝啊， 那些上房的石家娘啊， 人参草梨那木脑袋呀、 啊、长耳大仙半月亮啊， 那人参长个驴脑袋， 是毛驴成精下山岗， 人参长个狗脑袋， 天狗吃月奔洞房， 人参长个猴脑袋， 花果山前的猴子王， 人参猪脑袋， 猪八戒大闹高老庄， 这人参又长个猪脑袋， 猪八戒的儿子下壳郎啊， 小红娘娘罢了，想着这些话呀， 急急忙忙啊走进书房啊，摇头晃脑闭目合眼，喝呀呀稀里糊涂念文章啊， 我走到近前 往 一掌啊，买了一口海苔呀， 倒把个书呆子脸都吓黑、 啊、吓黄啊，啥吓黑， 卡密盘子上的能不黑吗， 中 脸都吓黄啊，拿了一口海苔呀，我转过身来仔细看， 原来是狼和牛里你的大姑娘啊，拿了一口海苔呀， 上身穿着红大 马尼裤海呀， 马尼裤海呀， 背上那个裤子 裤脚长啊， 青丝 那个乳蜜眼呐、啊， 脸上那个杏眼， 水汪汪啊， 双眼 鼻子 芙蓉 面呐、啊， 板头那个 嘴唇 模样 强啊， 哪里不看呀？ 哪里不看呀？ 哪里不看呀？ 哪里不看呀？原来是巷子的丫鬟小红娘啊，红娘姐到此为什么不落座，你偷偷摸摸打了我一小巴掌，看都打肿了，哎呀， 红娘听这句话叫声公子小蟑螂啊，那夜你把那花枪飘风声穿到夫人的耳旁，他手拿大棍把楼上是人打、我知你们两对苟且是一气之下病在床，今日比我来把你找啊，让你去当面不对面落细说短长啊， 张生一听啊心害怕，着跪倒在地，这才扛了磕得好，自己千米呀、啊、做一好是牛犊在四方啊，红娘姐姐千万走吧，这事还得你帮忙啊，张金瑞爱到的好聋哑，姐呀、啊，帮个忙吧，大姐呀、啊！ 可惜你是一个男子汉呐、啊，哎呀，做事不如我们女儿红妆啊，哎呀，我们女儿红妆啊，哎呀，走吧，找老夫人去，赶紧走。 飞呀，前面那个黑锅谁的背呀，七根发胶谁怨谁呀，哎呀，哎姑娘啊，怎么大事要化小啊，小事要化美呀，这事谁也不用推呀，杀猪要打碎大火赔呀，哎呀， 当我被人卖过腰里呀，哎呀，这一条道儿我走好慌，绣鞋何破了多少双。 先我的个比你错呀，如今的磨跌到了我的脖儿啊，鞋磨破了我能买，这哥们错了我没辙呀，这是你我情愿不争，我都怨老夫人太缺德呀，红娘姐姐呀，哎呀，你给我出个好计谋呀，哎呀，哎呀。人世间少不了你这一行啊，哎呀哎呀，红娘姐姐呀，哎呀哎呀，今天你若帮了我的忙啊，不忘姐姐的好心肠啊，往后给你找个好夫郎，准保样样比我强啊，准保样样比我强啊，哎呀，大姐帮个忙吧。姐都黑了，帮个忙得了。 什么叫红娘啊？叫红娘啊！小红娘这里不怠慢，今天堂起小张忙啊，跟你说句是玩笑话，你别害怕，别慌。哎呀， 那个玩意儿哪有这么道理？看罢书简，明白了，是跟随红娘走出房，穿的越来的快。